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年终购车季，奥之旅年货送不停，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，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、奥迪自行车、行车记录仪、加油卡等丰富好礼。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。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3, 2, 1，集合华语音乐最新动态，盘点乐坛年度榜单。华语音乐排行榜联合华语音乐家协会、华语电台联盟共同主办，音乐生活报协办，全国百家电台联盟打榜 FM 169.3。好音乐就在华语音乐排行榜。This week's Top Radio。 You are my baby， 来听音乐。 Auto Radio凝聚爱的力量，传递新的希望，以歌声唱响祖国，以梦想点燃希望，弘扬你的中国梦，传递幸福新篇章。这里是华语民歌榜， 华语民歌榜，华人都爱听的音乐排行榜。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本周榜单都有什么样的波动呢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。想要力挺你钟爱的歌手，欢迎登录 FM 169.CN， 首页点击音乐榜单投票，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。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听听 FM 来收听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江帆今天为大家揭晓的是华语民歌榜总榜第232期，2017年第二期的榜单排名。首先来看排在第十位的歌曲《温情的纽带》，由泽旺多吉和思兰共同演绎，来自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。这首歌上榜三周，上周排名在第八名，本周略有下滑，来到了第十位，票数是1446票。讲述的是对长江巢虎的歌颂，一起来听。 苍山下，故乡你挥动臂膀，郁金花还为你张灯结 总榜第232期，2017年第二期继续来推歌。本周的第九名，这是一首讲述亲情的歌曲，来自童铁心和杨洋的《父子》，由空政歌舞团推荐。著名歌唱家童铁心和青年演员杨洋将含蓄的父子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这首歌上榜五周，最高排名在第六名，上周是排在了第19位，本周呢又一举冲上了前十，位列第八，获得票数是2491票。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，我就是一粒种子，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，

爱的力量，传递新的希望，以歌声唱响祖国，以梦想点燃希望，弘扬你的中国梦，传递幸福新篇章。盛世华语民歌榜， 中国梦少年强，非常有震撼力的一首歌曲，来自著名歌唱家蒋大为。中国梦少年强，祖国未来华夏昌，听起来呢就特别的振奋人心了。这首歌曲排在了本周华语民歌榜的第七名的位置上，由北京百余时代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送，上榜两周成绩不菲，最高是排在了第三名，本周票数2889票。 少年强，中国强，九天揽月海人航，心情山水愿梦修苍苍，新时代大希望，民族复兴志如钢，我壮奔远，夕阳凌厉亮，中国梦少年强，祖国未来华夏昌，成前举起后，我们勇 少年强，中国强，九天揽月海任航，心系洒汗水，圆梦秀沧桑，新时代大希望，民族复兴志如钢，国学壮本源，信仰凌厉亮， 少年强，中国强，九天揽月海任航，心情洒汗水，愿梦秀苍苍，新时代大希望，民族复兴志如钢，国学壮本源，夕阳凌厉亮，中国梦少年强，祖国未来华夏昌，成前举起后，我们勇 华语民歌榜，华人都爱听的音乐排行榜。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，也就是华语民歌榜总榜第232期2017年第二期的排名情况。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宏伟，胡杨音乐，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推荐，上榜五周，上周排名在第九，本周呢上升了三名，排在了第六的位置上，获得票数是2896票。究竟胡杨的坚韧不屈和月亮的柔和唯美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胡杨音乐，一起来听。 烈的身躯上烧多少期盼，蓝蓝天幕上一轮圆圆月亮的脸，如诗如画的身影到你身边。

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和爸爸妈妈聊聊天了呢？唱到家庭关系的歌曲，你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很多年前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首《常回家看看》，但是在这里，余文华老师也是用他优美的唱腔向我们提倡有空跟爸妈聊一聊。这首歌曲呢，上榜两周排名是突飞猛进，上周还排在了第七名的位置上，但是本周一举就跃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上，获得了3791票，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推荐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余文华演唱《有空跟爸妈聊一聊》。 是半会儿回不了，就盼你有空跟爸妈聊一聊。家里的房子很大，只有电视机一天到晚在吵闹，送来的外卖吃着不知啥味道，人老了半夜三更睡不着觉，天天想着你胖了瘦了，工作顺不顺，心情好不好。爸妈的心永远对儿女牵着跑，有空跟爸妈打打电话聊一聊。爸妈不想过问你关生计凭挣钱多少，只愁孤单的日子有些难熬。我很忙，一时半会儿见不着，就盼你有空跟爸妈聊一聊。家里的亲戚很多，只有过年过节铁门才有人敲，订阅的报纸看着不知几点了，人老了每天起得都很早，一整年想着你冷了热了，在外乖不乖，对象找没找。爸妈的心永远被儿女背着跑，有空跟爸妈发发微信聊一聊。爸妈不想过问你是做多大业绩多少，就盼着儿女们闲聊，静静笑，就盼着儿女们闲聊，静云和呀云。一片片白

华语民歌榜总榜第232期，2017年第二期，正在为您揭晓本周的前三甲。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第二名亚军得主。哇，这首歌非常的厉害啊，新歌上榜直接就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。黄晓《美丽东方》来自上海轻音乐团，票数破万，总计是11220票，恭喜黄晓《美丽东方》。民歌榜总榜第232期，2017年第二期，马上来关注本周的冠军得主。哇，本周真的是了不得了，冠亚军全部都是新歌上榜。本周的冠军得主王庆爽，《月亮看我》，来自华语音乐家协会推荐。这首歌是央视大型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第三季的最新片尾曲，情真意切，甜美香醇，仿佛眼前就展现出了那种浓浓的乡愁韵味，淡淡的水彩画境。王俊爽《月亮看我》首次上榜，位居榜首，票数突破了20000，总计是21642票，恭喜本周所有的上榜歌手。想要支持你喜欢的歌手，欢迎登录 FM 169.CN 首页参与我们周音乐排行榜的投票，更多内容也可以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听听 FM 来收听关注。微信公众号华语音乐排行榜的首字母添加关注。我是江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榜。 月亮看我时，我会想故乡，一把油纸伞，家回头问回望。 睡在流淌。天涯看往事，我也看月亮，太多的旧时光来不及珍藏。珍藏。